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0节，也有两句：所作无疑，怀假外心。注解里面讲得很好，世间万事转眼即空啊，稍稍头脑冷静一点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尤其我们生活在乱世，回想想自己过去这几十年，漂泊不定，这个转眼即空的体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我这几十年当中，从小啊还能记得了家乡的事情啊，九岁离开家乡，就再没有回去过了。每一住一个地方，总住了几十个城市地区，深深体会到，到这个世界来是做客的，是来旅游的。佛在《般若经》上讲的，不可得无所有，我们体会的很深很深。佛告诉我们，唯有积德行善，为人民服务，帮助大众解决困苦，这些事情啊，生生世世能带得去的啊。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能带得去的要多做，带不去的不要做啊。啊，财产带不去，妻子儿女带不去，你所喜爱的这些物质上的受用一样都带不去。如果只是在这个地方啊，用心去经营就错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做错事情的人有多少，比比皆是。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是教导我们要做能带得去的事情，积德累功从哪里做起呢？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我们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很少人能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 儒家教学在过去从童子七八岁的时候就要念四书了，大学里面给我们讲的纲目就是佛法讲的菩提心啊。我们净宗学会总务黎文法居士最近也结婚了，我送个礼物给他了，他要我写几个字送他，我写了八个字祝福他，勉励他，期望他，这八个字前面四个字是至品初级，恐怕现在懂得这个意思的很少，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啊，在家庭呢。后面一句大道之时，大道是什么？成佛之道，转凡成圣之道，这是开始啊。婚姻是大事啊，家庭是事出事发的根基。我们现在在感应篇念的这一段全是讲的家庭，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教的是什么呢？教我们做人呢，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不会做人，不会做人的人就造业，造业的果报在三途。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我请求李老师跟我们讲《礼记》，我请了好像是六七次，李老师才答应。跟齐秦讲其他的经论不一样啊，其他经论一次齐秦，老师就答应了。他不肯讲啊。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原因，他说我跟你讲你们肯学吗？礼记要在佛法里面讲呢是行经呢，你是要做到的落实的，给你讲不能落实那就算了，不如不讲吧。我们齐秦的次数太多了，老师勉强给我们说。开头第一句话他老人家讲，我讲礼记不是让你们呢懂礼，目标不在此地，目标在哪里呢？希望你们在社会上做人呢不至于被人讨厌，这目标在此地，这是把礼水平降到最低了。你能够懂一点理，在社会上不会被人讨厌呐，不会被人厌弃。我们学了这么一点，也很认真努力去做。在这个社会上做得圆满不圆满？不圆满呐，这个社会上讨厌我们的人还是很多啊。误会的人很多，毁谤的人很多，什么原因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自己反省，我做得不够好。 永远在反省。诸佛如来孔夫子、孟夫子，这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那做得够好了吧？现在人回谤佛的还很多侮辱孔老夫子的我们还常常听到，就是连诸佛如来像孔子这样的人做得还是不够好啊。没有办法做到让天下人都赞叹呢。可是一定要认真努力向善。我们怎样才真正让德行在心行里面生根呢？这个如佛所讲的完全相同。起家你要有一个家庭了，先修其身呢。身不修，你那个家就不成家了。先修身呢，怎样修身呢？那先要修心身的根是心心要怎么修呢？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这是根本德行的大根大本，我们不在这上认真去做，一生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世出世间法，你的德行决定没有你还是造业，还是一生无量无边的过失犯这种过失自己不知道啊，自己知道了那你就觉悟了你就是个明白人，自己不知道啊自己是个糊涂人啊。格物是什么呢？放下物欲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才行啊。如果对这些放不下，你的心就不正了。心不正，身也能得正。所以佛这个儒家也是第一个格物啊，物就是物欲我刚才讲的了三句，就是儒家讲的无格是什么？要跟他格斗用现在的话说，战胜物欲我们要有能力战胜自私自利战胜名闻利养战胜五欲六尘的享受。新加坡许哲居士做到了，那么这个在佛家讲的先断烦恼你看看四弘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 就是儒家的格物。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儒家讲的致知。假如你烦恼没有断，你想学法门绝对不能成就。这个不能成就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开悟。为什么？你有障碍，你有烦恼习气的障碍。你怎么能懂圣贤之道？所以你不能成就啊。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吗？懂的人他肯干。所以尤其是我们读佛书，佛书讲求开悟，不但是禅宗要求大彻大悟，教下了也要求你大开圆解，念佛也讲求一心不乱，这是真实的功德，积德累功要从这里做，不能够放下物欲，什么都不能成就，世法都不能成就，何况佛法？这个世法讲的是人天果报，也就是人天果报你决定不能得到，你死了以后三途去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不要搞了一辈子将来果报啊还不能够脱离三途，这个冤不冤枉呢？这桩事情大意不得啊！为什么？许许多多学佛人都落在三途啊！谚语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这是实话了，不是假话了。出家人十个人死了九个多地狱啊！什么原因呢？把经论念一遍，仔细想想，你就恍然大悟啊！自己起心动念跟佛菩萨的教诲完全相违背。你不学佛你是 一层罪过，学佛是双重罪过啊！什么呢？破坏佛法的形象啊，破活活身啊，这个罪过不得了啊！但是现在一般人对于这些事情啊疏忽了，遗忘了纵然读经听讲自己也没有把这些教诲当作一桩事情，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依旧随顺烦恼，不肯改过习气换一句话说，他还是走的三恶道三恶道贪嗔痴。想想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依贪嗔痴？果然一贪嗔痴， 那你走的是三恶道啊！啊，贪嗔痴三样都具足，地狱道。啊，三样里面没有嗔恚，是恶鬼道。啊，三样里面贪嗔都没有，还有愚痴。啊，愚痴是对于离事、啊、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搞不清楚。颠倒了，这愚痴畜生道啊！啊，我们冷静呢，反省，想想自己，起心动念是不是贪嗔痴通通具足？啊，果然如此，我们心里就清楚了，我绝堕地狱。前途一片黑暗呐、啊！啊，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决定是放下贪嗔痴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还没去之前，还留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现在这边人说做义工 啊， 啊，做义工就是行善 啊， 啊，念念熄灭贪嗔痴，一心向佛求愿往生，这是积德，积德修善，这个前途是一片光明。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空过了，时光有限呐、啊，人生。苦短，一定要把机会呀抓住。每一天读经，我跟同学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早晨读经，这早课。是提醒自己，今天一天生活言行不违背经典的教训，晚课读完之后反省啊，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了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啊，晚课是反省，是检点，是忏悔，改过自新。这个早晚课就是功德了。啊，绝对不是早晨晚上把经念给佛菩萨听听，啊，佛菩萨就喜欢你了，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是念给自己听的。教诲必须要记住，依教奉行。这是佛对于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报答佛菩萨就是幸愿受持，这是真正报恩者啊！啊，这个两句的 意思还没有尽，啊，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